Hello， 晚上好，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我们走心了啊，说一说为喜欢的人你做过什么很傻很难忘的事儿。 嗯，这些很傻很难忘的事情肯定都是在热恋中啊，或者是暗恋，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就做的一些很傻的事情。 对，你知道吗，这期节目的评论都是那种偏长的那种，一大段一大段的那种评论。 故事是吗？我觉得很适合写个文章哎。 对对对，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爱了很久的朋友》，来自田馥甄。 嗯，好像这首歌是那个后来的我们那个电影里的一个插曲。 我居然没听过。 对，是这样的。 当时看电影看得太认真了，没有注意看。 你就只看两个人那个男女主的那个对手戏了是吗？亲热戏， 床戏， 对， 床 戏 是吗？啊 ，JIA 就是喜欢林同学，他说呢，傻傻的喜欢了他四年，傻傻的给了他我全部的喜欢，不争不抢的佛系等待中，为他消耗了青春。 嗯，佛系，看似佛系，但内心其实很炙热。 对啊，就是表面看起来这个很平静。 杰莫辣他说，每一次呢他从广州回来长沙，来回都是给他买的高铁票，但是呢自己却只会坐八九个小时的硬座去看他。有时候他给我买高铁票，不知道为什么总不忍心，心呢会揪得很痛，替他节省开支吧。我不愿意让你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坐八九个小时的火车，因为呢火车很脏还有气味，晚上呢也睡不好。蒋小姐，明天我会坐八个小时的火车去广州看你，我也是女生。 哦， 嗯， 这个好男友力的女孩子。 对，我正想说这个男生太暖了，后来最后一句话让我心里一震， 虎躯一震。 虎躯一震，什么奇怪的词儿？青春长久， 最后我们变成爱了很久的朋友，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愁万锁，也没人肯说内疚， 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愁万锁，也没人敢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下一首来自于薛之谦的《哑巴》。 嗯，也是他的新歌吧。初期为了他去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城市，找不到对口的工作，也一直坚持着。后来家里出事了，我很绝望无助，想寻求他的安慰，结果只有冷暴力和分手。那半年是我二十多年来最艰难的时刻，后来发现自己还是比想象中坚强得多，咬着牙一步步走了过来。现在在喜欢的城市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比以前更爱自己了。 嗯 嗯， 凤儿小妹，她说呢，为喜欢的人曾经低到过尘埃里，很多很傻很难忘的事情，到现在晚上做梦后呢，醒来还是久久的不能够平复。 嗯，不是便利店的便利店，她说呢，可能缘分，也可能我们上辈子注定，这辈子不该遇到，并在一起。他大我10岁，我崇拜他像个英雄，他宠我像个小孩子。现在我家英雄生病了，成了肺英雄。我准备买机票飞到东北去找他，2000多公里呢。 生病了就是肺英雄， 还挺甜的。 对呀、啊，人家生个病而已、啊、又不是残废，肺英雄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嗯，我昨天的时候跟一个粉丝聊天，他就是做直播嘛、 嗯， 然后他就说，他说他最近喜欢一个女孩，然后那个女孩，我说你是有多喜多喜欢她呢？他说他觉得这个女孩特别可爱。我说那打个比方呢，举个例子。然后他又说，他说跟女孩有一次聊天嘛，那个女孩说煮东西，他说哎，就像那个煮东西那样咕嘟咕嘟的。那他又觉得咕嘟咕嘟这个比喻很可爱，他就是各种傻笑。他就跟我说， 哎 呀 好吧， 他说我就没听过哪个人形容那个水是咕嘟咕嘟的。 我觉得很正常。 对呀、 啊，可能还是因为喜欢吧，就是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是放屁也是香 的， 也是爱你的形状。 对，我就说你现在眼睛里啊、嗯、心里全是粉红色泡泡了，你就是看到这个人他做什么你都觉得啊好好看好可爱。就是那种很甜的感觉。嗯 嗯，对，挺好的。 接受惩罚，有一颗变成哑巴，越退让越不会表达，所有的安静都是人造的冷清，所有的杂音在安慰后平静，我不需要证明，我不需要生命，就像一个哑巴一样，你翻译不了我的声响，怕你翻过量，我举止要限量，你可以当我哑巴一样，你不会看见我的抵抗，请别怕我受伤，就像一个哑巴一样，反正我也不擅长抵抗。 下一首歌来自韩红和林俊杰的《飞云之下》， 这首歌也是我最近各种单曲循环的一个曲目啊，也特别喜欢，挺好听的。 嗯、 风让云长出花，满天的花，无声开在乌云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啊？ 你的小胖猪呀，他说呢，就是偷偷的买了火车票去看他，因为呢是异地，而且还在读高中，第一次坐火车那种迷茫，硬生生的坐了一个晚上的硬座，提了一大袋东西，装着亲手织的围巾和买给他的礼物，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自己找酒店，然后偷偷的跑到他们学校门口等他放学，永远都记得他看见我的时候那个惊喜的笑容。 嗯，真好。 千万不要是惊恐的笑容啊。 对，一下看到了他拉着另外一个人的手。 对，原来是这样。 不要不要这样。我们 PP 赢杏子他说呢，热恋时给他写了一封情书， A4 纸大的信纸，洋洋洒洒的写了整整9页， 他看了后告诉我像看了一本言情小说。我的天呀，你要是把这个功力用在写论文上，估计现在也都成了这个博士了。 对，我想说的是每一个恋爱中的人都能够是一个那个作家，然后是诗人，是吧？任何的 是编剧， 任何的句子就是挥笔即来。 嗯， 耿耿于怀你给的一切。他说呢，情人节那天我们俩和住隔壁那个女孩一起去逛街，然后呢他们把我丢在了理发店，一起去买了一对情侣戒指，回到家傻傻的我还给他们包饺子吃，结果呢他们俩就食物中毒了。我发誓我什么都没做，而且吃的比他们还多。 报应。 对，他说这是报应吧。而且那个戒指是在一个星期后才被我发现的。分手两年了，我终于学会了爱自己。 哦，这是上帝在惩罚他们两个的对你的伤害啊。 这是什么， 这个现实报也太快了。 对，什么狗血剧情啊。和住隔壁的那个女孩一起，我天。 对，还买个情侣 戒，你从哪儿找的、这个、 偷个情就得了呗。 对，你从哪儿找的这个渣男友。 志贤妹儿他说呢，我想无论你做了什么让对方感动的事儿，都只是感动自己，因为他不喜欢你，就像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 嗯，是的，只是感动了自己啊。 我也承认我还是会想他， 一首歌来自于唐禹哲的《最温柔的悬念》。 嗯，1412 Mister 他说呢，凌晨3:30的火车站，他以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站，他以为我正在宿舍睡觉呢，其实我早就拿着外套在出站口等他。后来熙熙攘攘的人流过后，他回到了宿舍，我还在那儿站着。第二天我一边被室友嘲笑眼瞎，一边给他回消息，其实我也喜欢你。 嗯， 错过了是吧。本来想来个浪漫的事儿。 谭中于可白许头三儿啊，他说呢，每个节假日都对他说什么什么节快乐，就像一个日历提醒一样，这都是为了找话题搭讪的。后来停止在今年的国庆节，因为啊，他说如果我睡不着的话就做俯卧撑再见。恨恨的再见。 好心疼你。 对， 就笑笑笑死我了，这个真的，这个 对，你睡不着你不要来烦我了，你自己做俯卧撑好了。 对，这个女孩也是挺可爱的。就是喜欢林同学，她说呢，和她在隔壁班，下课间她给我发消息说他们班临时换课，想要问我借英语书。我立马回她说有英语书，她说那下课找你拿吧。实则早上没有英语课，我快速地向班级里每一个人都问了一遍，最后得到了一本英语书，乐呵呵地等着他来找我要。 乐呵， 蛮浪漫的。 对呀，我能想象得到你的那个样子，乐呵呵的。 嗯，傻傻的爱一个人的样子。 创造过的回忆一下一天堂，可我度过没有你的时光，我祈祷风只让我的世界 尘土飞扬，不要去吹乱了你的头发，只要我有呼吸的一点，你是我最温柔的悬念，悬在心上牵动我所有的感觉，真爱不只是拥抱那么浅， 下一首歌来自张简君伟的雨后一起看彩虹。 棚子他说呢，很傻很难忘呀，大概是我表白被拒后呢，告诉他其实还有一个女孩也很喜欢很喜欢他吧，然后呢还帮那个女孩说好话，鼓励他去追，现在他们俩在一起快五年了，偶尔在朋友圈里看见他们悄悄的秀恩爱，心里还有点甜蜜，当不成情侣就当你的月老吧，好好爱他哟。 哇，好感动啊，我觉得 这句话太伟大了，说当不成情侣就当你的月老吧。 嗯，我觉得真的蛮好的， 就要么就我给你幸福，要是给不了你的话我就让别人给你幸福， 这应该是爱一个人最高境界吧。 对啊，总 之 就是 只要你幸福就好。 对啊，我怎样无所谓是吧，只要你幸福。 祝你做个幸福的新娘，我的心事就你就请你遗忘。长腿小矮子他说呢，最初说喜欢的明明是他，可最后放不下的却是我，他酷酷的删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而我却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偷偷的搜索看他的朋友圈，他现在的所有都与我无关，而我的整个青春里都是他，从一字开头的年纪到现在已经二字开头了，该放下了，给自己一个交代。 嗯， 真的蛮爱一个人的啊。 莫达已经是三字开头的年纪了， 萱草 我是一字， 是 一字，我十八岁嘛。上期节目就是十八岁。 你走开吧。 这个朋友他说呢，数理化是他的强项，而我能偏爱文科，为了与他同一个班级我选了理科，但他却选了文科，呵呵。 看来这个互相都为了对方结果弄差，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沟通一下吧，千万不要这样子。 自以为很浪漫， 对呀，结果后来傻逼了。 最后一首是花粥翻唱的最近很火的歌，叫做《纸短情长》。 嗯，很经典的一首歌。 嗯， 臭臭家的臭倩倩他说呢，分手那天半夜12点多下着暴雨，一个人没有伞，在一条没有路灯的路上，靠着过路的车灯走了4-5公里到他家，在门口坐了一夜，打了100多个电话，他都无动于衷。这种傻事儿以后再也不会有了，我发誓。 纹身追花者他说呢，就是在吵架后呢不理他，我真傻，我是傻，就这样错过了你，很难忘，我也该忘了。青春一记荒唐，依然学着疯狂，这声色太张扬，这欢愉太理想，这归途太远，要迷人且坚强。说的一套 套。对啊，其实小时候谈恋爱嘛，就是不懂怎么去爱一个人，吵架之后就真的不理他，两个人都冷暴力， 嗯， 最后真的因为这样错过了，或者就是你说分手他就答应了，但实际上两个人都还很相爱呢，就是赌气嘛。 嗯， 没有人愿意服软。 哎，关于这首歌我其实还想说一下，叫纸短情长嘛，就一开始想说来着，就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个粉丝评论就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因为他的这个舍友就问他说这个歌为什么叫纸短情长呢，然后就跟他解释说因为这个情感太深了太长了，一张纸写不下。那个舍友说那多写几张纸呗。为什么不多写几张纸？纸短情长。 写9张 A4 纸那么多是吧？ 对，好冷，希望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给你一丝冷空气。 送你一首凉凉好了。浮生他说呢，他是初中的老师，高中的时候去了离他很远的学校，高考查了分数考不好，但没有太大的悲伤，因为我想去离他很近的学校复读，再看他一年，住宿在初中学校隔壁，即使不能像以前一样看到他，离他很近也足够了。每次都在那个时间路过学校后门，看到他和他的太太，觉得心口好痛，但又开心，原来他一直都很幸福。 嗯， 暗恋老师啊。 对，暗恋老师的这种禁忌之恋。感性的曹小姐她说呢，跨年那天晚上她朋友跟我说她喝醉了，差一点为了她从2楼跳下去，后来呢我们彻底结束关系的时候，一个人坐在操场哭了一个晚上。 我觉得没有在深夜痛哭过一晚的人不足以谈论爱情，虽然很短的一段话吧，但是可能内心的纠结一点也不比我们之前说的那些很长的故事要爱的浅。 嗯， 这个叫怎么说呢，自短情长。你是我的十分之一二，他说呢，人是奇怪的动物吧，年少时愿意不计较得失的默默喜欢，等到成年时又觉得什么事儿都抵不过填饱肚子，如果肚子都填不饱还谈什么理想呢，或许错过了该谈恋爱的年纪就错过了爱情，喜欢过的人我不后悔喜欢过，拒绝的人我也不后悔，大家都是普通人，油盐酱醋早晚度过一生，遇到是幸事，遇不到就拉倒。 嗯， 你不爱我就拉倒吧。 对，干干脆脆利利落落的。 嗯，挺好的，我觉得这才是爱一个人的本质吧。 嗯，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也是到尾声了，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有笑有泪的，然后就是对于之前自己做过的傻事啊什么的觉得很美好就对了，也不用说去后悔怎么样。 对， 嗯， 对，其实这都是你人生中的故事呀，以后拿来跟别人讲的时候的谈资。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聊到这儿，每期我们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的酷我音乐调频账号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可以关注这个账号，每次参与我们的互动，也许下期节目就能够听到你的故事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周五再见，拜拜。 嗯，拜拜。花间欢笑，岁月无法停留，流云打灯号，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不是的 尘世喧嚣，歌声还在游走，你榴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失花间欢笑，岁月无法停留。